情人谋害亲夫，如今机关败露，还不从实招来？ 太爷，小民妇向来冰清玉洁，哪有什么情人呢？请大人明鉴。 哼，真品人来也言压音，禀老爷，两处牙印完全相同。倘不招人听不饶来呀、大秦伺候。是金知府的外甥。 正是正是。 哎呀呀，都是宫门中的同人，自当法外量刑。来呀， 有 与爱大嫂送行。 是。 来呀， 有 放爱大嫂回去。 妈，谁敢放人？ 翠城， 你好大的胆，叫你带神爱春兰，你胆敢枉法放凶放。 太爷，我这是给您留条后路啊。 呸，翠城啊翠城，我看你诗书气质文采飞扬，办事机智仪太端庄，没想到你竟是个歪才。来呀，将爱春兰打入死牢，崔成受监反攻自请。 好， 太爷。 Thank you. 江湖郎中啊。 江湖郎中啥胆量，放走罪犯他自遭殃， 戴了一回乌纱帽，是转眼收监坐牢房。 太爷怒气又未消，要他把这良药尝。 这回郎中不把病人治，先医自己的坏肚肠。 坏肚肠， 走着 走着， 嘿，走着走着。嘿，到了 啊， 开门喽。开门了，嘿，来来来，进去进去。 哎呦， 咽脏气了啊。哎呀，瞧瞧， 哎， 这崔先生，开饭喽！ 哦，开饭了，就吃这个。 这是我们老爷特地交代的，这叫回心饭，吃了它呀，能回心学好。哎， 这个能吃吗？ 啊， 不吃啊，喂狗去。 对，拿出喂狗。 慢慢慢。我吃，我吃， 这不结了吗？ 这个别一笑，花样还是真不少啊！不用严刑拷打，却让吃这回心饭。嗯，我且安心在此等候，看他还有何招数。 我家老爷爱吃山楂，吃。 夜留后路，精心安排。他也逃官需养回刁府的身后，刁府台留得上司人情在方便之人们夫难堪。 先生 岂能要锁便锁，要开便开。 猜。 只要先生认错，何必认真呢？ 夫人，晚生是说太爷他错了。 秋菊，将酒菜收起。 夫人，您不请我吃这好酒菜了？ 老爷请你吃的是回心饭，我请你吃的是好酒菜。你既然不知悔改，还想吃这好酒菜？ 夫人，晚生并非不思悔改，我是说铁岭宽许喜临人来。 本官在此恭候多时了。夫人请回。翠城啊，你我先饮三杯再论短长。 太爷，您可知君子不吃绝来之食啊？ 哦，如此说来，你的怨气还不小啊。 本来有气。 先生只受了一夜铁窗之苦，就怒气难平。倘若为官者个个以势量法，诛笔乱点，驱叛了黎民，轻则受牢狱之苦，重则人头落地，无辜生灵又有何人为他们伸冤叫屈呀？好了好了，开锁饮酒，开锁饮酒。 太爷，晚生飘游四海，可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风风火火的太爷呀。 本官宦海沉浮，也未曾见过似你这样可爱可气的歪才。 你是个不识时务的太爷。 哎，我怎么不识时务？ 晚生已审出凶犯的后台，就是您的顶头上司知府大人，我为你留条后路才放走凶犯，你却将我丢进南牢，岂不是不识时务？ 我若是识时务，就不会由四品贬为七品啦。 此话怎讲？ 正因我办事认真，不留后路得罪他人，才被他们抓住小小的把柄，将我告了下来。 告你为何？ 告我娶秦楼女子为妻。 告的可是真情？ 真情又有何妨？我就一个秦楼女子出火坑，有何罪之有？可叹那巡案崔云龙，他年少无知，不懂真情，见了壮志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贬为县令。崔成啊，崔成，我看你年轻有为，前程远大，日后若是做了官，可要高悬明镜，洞察秋毫啊。教导你别把那婚 山来到、 黑白颠倒乱，赏罚他公正难，怜悯不割穿规格，高衙他不必金钱，众民请来请勿杀他，哪里绝体发灰脸，生骂骂得我又气又恼又羞愧。 速速离开此地，另奔前程吧！ 太爷， 快走，快走，快走！太爷，崔成，我求求你了！ 太爷， 神当之前，满天千年，抓了小刘强，知府刘千连，巡览徐渭源，家仇已遮掩，宝珠苍天树，你我都方便，宝珠苍天树。上有人吗？ 来了来了！嘿，我说是谁在门口嚷嚷啊？ 是周以臣、胡守备、赖通判三位大人驾到，叫你家太爷出来迎接。 我们家太爷抓住了杀人凶手刘强，此时正在审案。 我等正为此事而来，快去叫你家太爷出来迎接。 我家太爷早有吩咐，审案之时甭管什么胡啊赖了，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见。 不见，走。 岂有此理，走，我们闯上堂去。 不可不可不可呀，圣人明训，谦受益，何为贵？受知府大人重托，只好门外等候。 等， 等， 等， 等， 就等。 Yeah. 是三位大人？ 哎，我等在衙门外等了足足的有三个时辰了， 想不到太爷竟然在公堂上歌舞作乐，真是旷古奇闻， 旷古奇闻啊。 见相见相，三位大人屈驾光临，必有贵干。 贵县虽为韬晦之妻，尚能廉洁奉公，爱民如子，忠贞可嘉呀。 可嘉可嘉， 不要拐弯抹角，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嘛。 这直说好，我等只为刘强一案而来。 此人乃名门子弟，一向循规蹈矩， 并且还是金知府的外甥。 哎，对对对。 哎呦，不对不对，就案论案，与府太尊无关。 哎，无关无关无关， 与府太尊无关。难道与三位大人有什么关联不成？ 哎，贵县刘强一案虽与老朽等无关，只是关系重大，案情曲折，曲折的很呐。 是啊， 是啊，是曲折的很呐。 哎，但不知如何发落。 是啊， 定了案，通了文，杀人凶手要偿命。 你好大的胆子！你 知府大人到。 想来了 啊！岂敢岂敢，本官无功可嘉呀。 贵县理事有方，上任不到半月便破获了一宗人命大案，堪称我辈楷模呀。 楷模楷模， 可否将圆卷交于本府参阅参阅呀？ 案卷在此，大人请看。 太尊胸有成竹，巧计私定啊，待爱春兰， 待爱春兰。 三省六院，按一。 什么冤枉？ 太君，民妇是被威逼欠押画供，我是冤枉啊！ 啊，太君，爱春来本来是原告，反成了被告，其中定有隐情啊！ 是啊， 爱春兰，你被捕之夜，可曾有别人到过你家？ 有一个贼， 有一个贼偷了你家的什么呀？ 这他偷…… 哎，可是到你家偷香窃玉呀？ 是啊，是啊，我怕羞，不敢说。 不要害怕，有太尊给你做主，尽管说。 对， 尽管说。 来偷花的贼子，你还认识他吗？ 就是他。 你啊， 牙狠，哈哈，好啊，边县令，人赃俱在，你还敢诬陷梁家的妇女啊？ 太尊啊，当今太尉边县令竟敢进入我魏王 笑，我先治你的罪。我乃朝廷命官， 岂奈我何？ 你，我革你的职。 误杀斩尽。 我，哎，这你看， 哎呀，边县令，消消气儿，慢慢的来。您瞧，咱们换个调门怎么样啊？ 哦，通判大人，不知怎么个换法？ 这个怎么换法？冤屈良民，你承认是奸淫寡妇作罢论，放了知府小外甥，还你知县正七品，巡案过境是官升要紧，巡案一走是大家太平，是大家太平。 你等听了，老冲判念罢了一阵惊，念得我心情念儿明定，要我转了是好吧。 那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 一斩你贪官，二除朋党，三撤幽灵风。臣请你旨放太平， 免一笑你。 狂乱之年四万通，妄想独闯连理峰。你要斩我，我先斩你，再定你采花折子，千古骂名。西青楼见民妇，难改本性，官将黄河也心不清。 老爷， you 做人我比他们高出三寸，做官也比他们得意三分。 老爷，我不悲伤，不流泪，你来看。 胡大翁， 你我定情之时，妾身只愿你胸有主心骨，不怕八面风。 生一笑，便一笑，正气凛然搬不倒，笑声之上九重霄。 询问大人到。 迎接巡案大人。 您 启禀巡案大人，便一笑本性不改，竟敢奸淫寡妇，冤屈良民。 他奸淫寡妇， 奸淫寡妇， 冤屈良民， 冤屈良民。 哼哼，此案本院谨记，并县令你可认识本院。 你是我的大恩人，岂能不认识？ 何为大恩人呐？ 你把我从四品知府擢升为七品知县，岂能不是大恩人？ 如此时来，只能当报。你再仔细看看，我打我的是何人？书吏崔成参见太爷。 便县令， 便县令， 在。 本院上房宝剑在此，我命你带我审理此案。 不， 你来。切记派他为号文孝二侄。摇摇摆摆莫打弯，坎坎坷坷是人生，此去不上金光丹，无有见内夜色明，女佛三折风月暗更尽，柳绿花儿红无沙怎比乾坤 thank you.